蠢蠢欲动，步步为营，敌人的兵力比咱们多十倍，咱部队总共才有7000多辆，敌人离这儿只有3公里，这情况紧急与往日不同。您若把部队全都派走，难道说剩下您自己守空城？韩总说守空城，对，咱苍生卷在谈笑中，运筹在这桂花厅，学一个诸葛亮在长城。 正要到府上办

听天 江也仙啊，哎呀，哎呀， 就要俺哪呀，哪一个舍呀？ 时时想念小张。要的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懒把文章做啊， 崔莺莺想金瑞在世上也不嫌，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放到心间。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 啊，如知你何天光，茫茫没有来。

舍不得打。 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 我一好喜家常啊， 哎呀， 哎快好喜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我病在床感冒了， 安庆先生 不见好， 这还请在、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可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偷谷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 那个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睡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哪里呀？ 讲良好， 可探亲你呀？ 回故乡啊。我到门外呀， 你抽我， 我抽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舍，难离 眼泪呀， 汪汪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你好的时候， 到了刚出土， 盈盈我盼你盼到，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盼你呀， 到夜晚。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碰不着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咱们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打不打钱啊？ 从那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直晃灯啊， 迈床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钻地， 两步还 在，一个半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快拱小花鞋， 别坐班， 快帮坐底儿啊， 别坐班， 快帮帮， 别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您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墙，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隔弦 一副对， 花花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弓起日出任， 下联风来寒墨江山， 没有横批挂快匾， 三个大 四大吉祥。小红娘进了大门走，有护士放锅定地到书房， 书房门上一副对， 花花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木堂诗进字汉门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去十五里更别， 外边墙 紫乎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檀木凳子 左右 棚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 丹青画鹤，笑看这长画十张啊！ 红衣 生父子， 二郎担山 赶太阳，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丹佩夫郎，五子胥打马杀将过，吞并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鸟鱼，九里山前数韩信，十面埋伏。说到谁呀？ 骑兵摔抗战场， 中途路上马匹忙，一放一挂动刀枪。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美工啊！ 花 木 那个墙， 哎，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章啊！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写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招金出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汤啊，半夜凉啊，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哎，关不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 小花又发 张啊， 黑身 些上房的徐家娘啊， 一身长的那秃脑袋呀、 啊，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身长的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身长的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身长的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身长的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身。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忙罢了，瞧着这些花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 金瑞呀，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 我走到近前， 好 一掌啊，那里猴来不来呀， 倒把个书呆子脸都吓黑、 啊、下黄啊，啥下黑， 卡密爬子上来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吓黄啊，那里一猴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妞里一个大姑娘啊，那一个黑不黑呀、啊、 上身穿着红大 怕你不黑呀、啊、 怕你不黑呀、啊、 背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啊， 怕你不黑呀、 啊、怕你不黑呀、 啊、头上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啊、 背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胆 鼻子面呐、啊， 仿佛那个 嘴唇儿 模样 强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哪里不哪里不黑呀？看把多是认识了，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枪照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啊，手拿大棍把楼上水淹打，哎呀那是那奴家小红娘啊，我知你们俩的狗气是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把你咬啊，让你去当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这才扛了磕头好自己千米啊，做一好子没有赌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告的好聋哑，大姐呀、啊、帮个忙吧大姐呀、啊， 这一条道儿我走好慌，修行磨破了头。